这是来自张靓颖《我相信》。在专辑的造型上面呢，你就可以开始感受到张靓颖已经做好了在国际化和时尚化的路线上起跑。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相信》作为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她尝试了自己动笔填词。而其实呢，越是自己参与的更多，越能够把握作品当中需要的情感表达，那么演绎起来呢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接下来听到赵薇，同样是突破了之前的风格和唱法，这首曲目叫做《天使旅行箱》。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狠地过到夕阳，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结局不用再讲，我翻出了墨镜戴上，不要再背诵你撒过的谎。将时间耗光，我很累，我懒得再想。我打开天使旅行箱，又笑得很漂亮，就像从没受伤一样。我拿着天使旅行箱，转身去远方。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有反叛精神的张震岳，其实呢也有很多温情的作品。这首歌曲从编曲到歌词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听听看《小雨》。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

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听到同样是一首对唱的曲目，两个都很阳光活泼的人，当然呢会带来欢快的合作曲目，来分享一下李心洁和任贤齐《风暴》。我是苏宝，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再见。 知道血压在心跳，明火在燃烧， 但你快疯掉，明知道我却不想撒娇， 赶快逃到天涯海角，躲着场风暴， 虽然我也不愿你烦恼，尽量换头怎么我 赶快回来，幸福美妙，快将我拥抱，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 我是不想知道，记住勉强的微笑，你冷淡的说是爱情的低潮， 关头怎么我还是那么骄傲， 赶快回来，幸福美妙，快将我拥抱， 请你